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关于呢个台山核电厂啊，是否呢个泄漏辐射嘅疑云咧？咁我就想请智库级嘅人物阿冯志正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呢件事来龙去脉系点，对于香港社会人心嘅影响有几大啊？ 我哋都冇乜特別分析啦，咁但係睇返新聞嚟講呢，我哋見到呢就係、是、早幾日呢就係、是、由法國嗰邊就報俾美國聽，就 CNN 爆出呢，就喺台山核電廠其中一個嘅合辦商法國嘅公司呢，就問緊美國政府攞緊恩准嘅特別安排，希望呢就因為係喺中國入面呢有一啲核電嘅疑似洩漏問題，希望有啲緊急嘅處理。咁疑似呢個安排呢就俾 CNN 爆咗出嚟，就會話返俾大家聽，咦，原來喺台山嘅核电厂咧，其实就好似疑似有一啲即系辐射临界点嘅边缘，系一啲所谓嘅 noble gas 堕气嘅临界点嘅边缘。咁啊，虽然佢未去到好即时好严重嘅地方，咁但系佢即系当其时嗰间法国公司咧，亦都提出咗一个好奇怪，亦都令到人哋非常之惊恐嘅证据咧，就话中国政府咧就对呢件事就系、是。调高咗个标准，就令到个合格线呢就真係令到嗰个 noble gas 嘅释放呢就调高咗。咁传咗两日到之后啦，咁今日呢就係、是、国家核电局安全局就表示呢，就係、是、呢个台山核电厂一号机组呢其实係运行当中监察到反应都有一个回路嘅冷却剂放射性嘅活度呢就上升，咁但係都仲系安全范围之内，咁确保系安全有保障。咁但係就未有讲过呢，其实所谓嘅佢仲系喺安全范围之内，嗰个安全范围系新嗰个调整咗上调嗰个啊，定系旧嗰个。咁呢个消息呢其实就令到香港都好多朋友仔呢都非常担心，因为台湾嚟台山核电厂嚟香港就大概百几公里到嘅啫。咁大家都真係非常之擔心啦，甚至乎有啲人就苦中作樂呢，都話啊，我終於明白點解香港係一塊福地啦，原來我哋個福地個福唔係幸福個福，係輻射個福，咁所以我哋又終於明白咗我哋福地嘅意思啦。 咁乜嘢叫惰氣呢？ 咪嗰個就 chemistry 惰氣呢就叫 inlet gas system、就同埋呢個叫原油洗倉 crude oil washing，咁咧呢兩種咧嘅嗰個公約數嚟嘅，咁咧就油同埋空氣咧，佢主要咧係計混和，係嘛？之後咧裏邊嗰個比例，即係話咧惰氣系統係利用燃燒鍋爐啊，喺產生嘅過程啊，即係燃燒嘅過程產生嘅某種嘅廢氣。OK， 嗱呢個咧由於嗰個核反應堆裏邊咧。是啊，是不是有用到水分，是吧？ 是。 咁所以呢，在运作的时候呢，你除了产生热能呢，就难以避免呢出释出这些惰气。这惰气呢是不可以超标的。 是因为超标就代表它真的过热啊，或者是。 一超标呢你就可以 test 到，即是好像探热咁呢，好像你说这个切尔诺贝尔那个石墨反应堆一过热咧，哇！里边嗰支锌咧一溶解咧就大镬噶啦。 咁而家咧佢就未去到溶解嘅，大家又放心。咁但系正令人比较担心嘅地方系咩呢？就是、原来曾几何时超标过之后咧，中国政府嘅做法咧就系、是、被揭发，或者系佢哋自己爆出嚟啦，就话系佢调高咗嗰个标准。而唔係解決個問題，佢將個合格線提高。咦？咁話呢種做法啊，真 係呢個問題咧就係咁啦。到底有冇一個叫國際標準？ 係 嗱，而家你要問啊，有關方面，即包括呢個中國政府。你話咧係安全，係根據乜嘢標準安全？如果你話法馬通同埋美國呢個西方文明國家嘅核能咧個安全標準咧？就是、以法國和美國認可的為標準。如果你要調高的標準，請問有沒有得到法馬通公司的批准和認可先？如果你說法馬通公司的核工程人員簽了一張紙，因為他們那些不是亂來的， 西方国家呢全部都讲程序嘅，同埋讲呢个叫责任嘅。由佢哋嘅核工程师呢去签咗张纸话准许你增加嗰个标准呢，是吧，咁呢就合乎国际标准。如果冇法国同埋美国呢啲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嘅认可呢，你走去增加嗰个标准呢，对唔住，就唔系国际标准。嗱，呢样嘢呢系好现实嘅。你可以喺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同八国联军点诅咒帝国主义都得。亦都可以用左交嘅学院理论呢，就话呢个美国同法国呢制定呢一个叫做科学霸权呢，应该呢系予以呢推翻又得啦。呢啲 标准霸权。 即系美国嗰啲咁嘅大学包括嗰啲常春藤啊，而家一讲到话读呢个英国文学，十九世纪读呢个 Jane Austen 啊，傲慢与偏见啊，呢啲咧即刻咧就有新嘅左翼嘅反殖民、反殖反帝嘅马克思主义标准， 系 就话咧呢个 Jane Austen 呢个十八世纪末嘅英国女作家咧，佢写作嘅时代同埋心智框架咧系处于殖民主义，即系一个 colonial mindset， 所以咧佢嘅小说咧系唔应该读嘅。你知啊？嗱，呢个咧都系西方而家白咗嘅标准，但系以我哋常识派啊，常识嘅人士系不承认嘅。 喂，咁但系我又呢一 part 我真系撑政府，即系起码就系中央政府做得冇错。你哋吓而家我哋呢个由法马通同埋中国政府本身定嗰原初标准咧，可能就只不过系你啲法国人吸收嘅辐射嘅量嘅啫。我哋呢啲中国人可能吸收辐射量劲啲 咧。咁啊，呢个牵涉到一个人类种族学啊、种族主义嘅问题啊。 系 系唔系啦？唔紧要嘅。譬如话你啲黑人啊，喺赤道嗰度住咧，系唔需要搽太阳油嘅，因为佢个皮肤黑咧，同埋嗰个皮肤里边嗰、那个pigment 啊，即系嗰叫色素啊，嗰、那个嗰层啊，系同白人啊嗰、那个色素厚度系唔同。 系 你何曾见到咧？呢、這个赤道新基内亚呢啲国家嗰啲人行出嚟啊，就去卖菜啊，或者担。担呢个生果会搽太阳油咧，唔使。咁除非咧，你系出示一系列嘅数据，话黄种人或者叫中国人咧， 特别辐射得嘅。 佢哋咧系食得辐射，即系大菌食细菌。O K， 即系印度人住喺恒河边嗰啲咧，嗰啲细路咧，自从佢哋受洗啊一两岁咧，喺成条恒河嗰度又游水又冲凉咧，佢哋一早咧系经历过两三岁发过几次烧咧。个咩药疾霍乱咧，就全部咧就已经形成抗体啦。咁你香港啲新娇玉贵咧，就走到去咧，你唔使行近恒河，就咁出咗加尔各答孟买个机场啊，喺隔篱有两个人打两个黑痴啊，你翻到已经咧上吐下呕 ，OK， 系 嘛？咁你一定要喺呢方面提出一个咧科学嘅证据。咁然后咧，你走去提高呢个标准。就讲到明呢个标准啊，系为呢个黄种啊，黄种人，即系中国人而定。咁咧，你白人嘅法国咧，系冇权出声。而家乜嘢都讲种族同埋讲性别噶嘛。 哦，咁亦都啱喎。嗱，你哋啲法国人咧，就将我哋呢个吸收辐射量搞到咁低，搞到我哋成本又咁贵啊，只能够用到法国机。 咁又下一步就系问责。咁你明法国人，你明知原来我哋中国出示一个叫种族数据俾你咧，系原来合乎科学，你冇理由唔知啊， 系 唔知点解你强行要黄种人要行白色白种人嗰个叫辐射吸纳嗰个平等指数咧？ 系我哋唔可以食多啲咁。 你系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见到中国咁强大，暗中洗阴毒啊！是调到个标准咧，系令到中国嘅核电厂发电嘅成本增加咧。嗱，咁咧就可以文汇大公同埋小粉红啊，万炮齐焚啊！呢个下一步。 咁我终于明白啦，即系自己只鞋啱唔啱着咧，就自己只脚先知。我嘅辐射量几时死咧，我就自己食咗先知。 呢个系好难证明。 系啦，咁你啲法国人就不能说三道四。 唔系，如果系咁咧，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话嗰个辐射危害程度咁劲咧，我谂咧就台山啊，嗰度周围半径一公里嗰啲咧就应该咧 抢紧板蓝根啦， 就抢板蓝根或者收拾细院咧系逃亡嘅。 嗯，第一佢哋唔逃亡咧，就有两个原因。 嗯， 第一就非常之支持呢、這个相信啊呢、這个党同国家，系嘛、嗯？第二就根本唔知道有咁嘅事。 嗯， 仲有一种可能 系 啊，就系、是、觉得咧大菌食细菌， 系种、啊、多啲就变哭对哭就算啦， 啱唔啱啊？ 系 啊，咁所以其实唔使惊嘅。我觉得咧，即系以民間的角度咧，就係仲有就係你香港咧就冇秘密嘅。 嗯， 一旦咧如果嗰度真係賴嘢咧，我諗咧特首啊、政務司司長啊、行會啊嗰啲咧係知道先嘅。 嗯， 啊，佢哋嘅一家大細一定會收拾細軟咧，係嗱嗱聲破去機場，有私人飛機嘅就坐私人飛機，冇嘅咧就 book 頭等機票。 嗯， 係嘛？咁咧，所以咧就有几个指标咧可以留意住咧，国际机场啦，系、嘛？又台山方面，你有冇亲戚？如果冇咧，你就问下美国嗰度啊，嗰啲华人老一辈嗰啲金山嘅嗰啲堂，佢哋有冇亲戚咧？仲喺呢个台山咧，系嘛？ 嗯， 就要叫佢哋用呢个微信啊，嗰度啊，系监察住台山亲戚嘅动向。咁如果嗰度一切如常咧？咁又加多幾分喎，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突然間見到高官同高官子女突然間話：哎呀，因為有任何事情，我突然間要外國讀書、啊、要搬嚟少少，咁可能都係一個好嘅 indicator 啊！尤其如果你住半山啊， 嗯、 住呢個南灣啊，突然見到樓上樓下係嘛，咁啊、 嗯、 一家大細咧神情慌張啊，係嘛？咁咧你就不妨咧你自己睇唔到咧，你就不妨醒兩嚿水咧。俾你地理根德國嗰個管理處嗰兩個Gerga加嗰個香港嗰個管理主任就叫你去睇水。嗱，近未來一個月，你而家發現樓上樓下一家大細咧，好似松狗登高咁樣咧，慌失失問佢去邊咧，又吞吞吐吐話佢 station。明明係上個月你就 station 翻咗嚟啦，去梅美利酒店 ，OK？、又或者呢個叫Rosewood 係嘛？又去咁咧，就一定要咧醒俾你聽。咁然後咧，你就合指一算，或者喺個推理嗰度咧就綜合咧，你就作出你嘅判斷同結論啦。 會唔會跟埋一齊行過去啦？ 咁你自己決定。我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嗱，即系讲咗逻辑推理之后咧，我哋就不妨去探讨啲阴谋论。喺呢个台山核电厂被传啊，啲 CNN 报道。话咧就呢个法马通咧系向呢个美国能源当局反映咁忧虑之后，突然间就爆出一条关于拜登个仔啊，亨特拜登嘅消息噃。 嗯， 知唔知？ 唔知道、 啊，你唔知 道？系啊， 炸地系嘛？ 竟然有啲花边新闻出， 你唔知咩？ 诶、我哋唔睇呢啲咁研发新闻嘅。 唔系啊嘛？ 系 啊, 啊，因为有一份叫做《华盛顿检察报》咧。就是说拜登的仔呢、是拥有中国某大国企的一个核能工业的一股份。那这个国企的核能工业核下呢就有一间核电厂就被传是有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两件事是 同时呢是会变成一个新闻 啦，系啊，这个就唔单止即系阴谋论嘅问题，好多时候你都知咧，核电厂咧就唔系突然间爆出嚟，亦都唔系中国发明嘅，好多时候核电厂咧系一啲中外合资啊、融资咁样等等，结果你见到法马通就 系 啦，系啊，咁所以我哋都要问嘅，咁当然 冇秘密嘅，冇秘密， 所以你话一开始你话，而家中国核电厂有啲问题，咁你估嗰间中国核电厂净系中国嘅咩？嗱，你而家见到法马通占咗三成股份啦，另外有好多核电 电厂，你唔好话佢而家占有嘅股份，当其时开初嘅时候融资系边个做啦？究竟佢嗰个技术转移系边个做啦？嗰啲顾问公司喺边度嚟啦？喂，好有可能分分钟拉下拉下，你都知道我哋以前有一间能源公司吓喺呢个中国当其时喺美国嘅即系联合国问题底下咧，都发生咗好大嘅关系。喂，嗰间能源公司都真系有做埋核能等等嘅东西嘅，咁嗰间咪又系同呢个拜登嘅仔有关嘅咯。咁所以加加埋埋都系咁，但系佢未必系台山嗰间。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咧，近几年全球开得最多核电厂嘅地方咧，并唔系西欧先进国家，因为中国发展期间系唔够电力，所以开得最多核电厂嘅地方咧，其实就系中国。咁啊，而香港其实临近附近咧，系有一两三间都多噶啦。大亚湾核电厂系其中一间，但系大亚湾核电厂咧，因为自己中电系定系唔知香港一间电力公司系有股份，所以佢系要 report to 香港嘅政府或者其他嘢啦。但系咧，大亚湾隔篱有几个嘅核电厂咧，香港系冇股份嘅，系冇监察嘅代表嘅。我哋唯一做到嘅嘢咧，就只不过喺天文台嘅数据监测上面睇翻个数据啊，即系未爆咗啦咁样，嗰啲我哋先睇到嘅啫。平时佢哋嘅营运情况系点咧？系香港无权过问，但其实佢同大亚湾系非常之近嘅。咁所以，即系呢啲咁样嘅核电厂嘅故事同埋千丝万缕嘅关系咧，系真系唔系咁容易讲得清嘅。 咁最弊咧就系而家咧，即系特区政府个公信力咧就被指为下降啦。特首嘅民望好低啦，系咪？咁你都知咧，呢个疫苗接种咧就唔系好比率好高啦，系嘛？咁如果你话喂，由中国方面话俾你听，安全冇问题。又由特首同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又信誓旦旦话冇问题。咁你觉得市民啊系会点样样去诠释呢啲所谓冇问题 嘅？我相信林成泰咧系唔会同大家讲香中国政府冇问题咁简单，佢就要首先要多谢国家俾咗个能源设施同埋保障我哋，然后又多谢佢做咗呢个保障，然之后再话俾大家听，哎呀今日个能源安全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大家可以不妨试一下嘅，其实因为好多时候啲所谓嘅辐射量度咧，大家有读到大概中四至中五到 chemistry 咧。你是知道怎样度的，有个叫什么街家不知道什么。 民间方面呢可不可以呢、就是、自救、就设计你自己的量度器，为去哪里购买，淘宝不知道有没有买，没有在美国亚马逊买过回来呢，就在街呢或者在不同的地区大帽山顶或者在哪里就度下了。 咁啊，亦都唔使。 如果你唔信呢个权威嘅话，咁得唔得？ 或者其实以前中学做实验都系鸭寮街有好多呢啲咁样嘅。 有 以前度过嘅。 咁咧就希望如果度咗咧，就可以喺网络嗰度通报下，就唔好乱噏啦。最好有张相为证，一张相唔好咧，做手脚啦，系嘛？啱唔啱？ 咁啊，同埋可能都即系有其他嘅记者都可以度到嘅。 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 陶杰冯志正， 在空气那里就量度这个辐射指数，冯志正似乎你有一些数据给我们参考，是吧？ 其实都是一些很简单的数据，上网看到呢，其实即是现在的北京的背景，东京的背景而见到的辐射呢，其实它那个的东京市的辐射量呢同香港市呢，你发觉即使发生个福岛事变之后呢，就是香港那个都是会高过东京那个。甚至乎呢，其实我们应该讲返唔单止是香港那个数字添，即是香港而家是讲緊 0.3 微希去到 0.06 啦，其实是一个几高的水平嚟。咁但是呢就安全嘅，即仲系安全嘅。咁但个问题就问啦，喂呢种咁样嘅出街度嘅方法系咪每一个即系都人都可以做到，系咪都可以试过呢？其实几年之前在这个福岛发生了核电厂事件之后呢，中国有一个记者呢其实叫做吕优路美，现在我没有记错啊，吕优教授呢其实在即是浸会大学传理系教紧书的。那他呢其实当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啦，他就哇福岛发生了问题，那些人说不够胆去东京，那好啦，那就拿了那些量度仪器呢去东京度一次个辐射指数，再在北京度一次辐射指数，发现了呢 其實北京嗰個輻射指數咧，甚至乎係高過江其時嘅東京。咁呢篇文最後係下咗架嘅，我記得嗰陣時佢都面對住好大壓力嘅。 明白，首先咧，點解呢個呂魯薇佢嗰個兩個數據啊？即是否又真係真確先？ 咁佢嗰個指 佢係有咩 credential？ 即係呢方面有咩即係物理學嘅嗰、那個嗰、那個履歷啊，去支撐咧佢咁樣樣咧？去完呢個東京代去北京代，然後發現咧北京咧輻射指數高過東京，然後就喺網絡嗰度發布， 係 嘛？ 咪呢一個就係當其時咧東即係中國政府去指控佢嘅問題啊！呂優教授啊，就嗰時唔係教授添啦，話你 咩名啊？ 呂優勞 點解四個字啊？我未聽過。 中國姓有個福姓叫呂優噶嘛？ 歐陽司徒嘅咩？ 唔止有個偏姓叫呂優，係漢字入邊個呂， 叫我亦姓李呂，係咪李叫魯美添？哦，原来中间有个优字， 有个优， 哦，唉，即系我即系孤陋寡闻啊， 系上 BU 网站揾到，咁啊，即系江其时佢作为小记者咧，喂，佢话喂，你都唔系物理学嘅人，你冇理由识得度噶，咁但系当其时有记者话，喂，咁我梗系唔系物理学嘅人啦，但系部机系有说明书，而且部机系广泛地中学生都使用紧噶嘛，佢亦都唔系话肯定咗呢件事出嚟，佢报出嚟问，喂，有冇一个简单解释出嚟？其实佢当其时都我唔记得咗佢有冇度到香港？香港都系高过日本嘅。其实而家你睇翻日本嘅数据咧，我哋0.3微希系高过日本东京嘅。 咁我听到最近即系香港啲群组咧，掟嚟掟去咧，就话福岛咧，日本咧就排咗好多吨嗰啲咁嘅经过处理嘅呢啲废水落海洋啦。咁啊遭到中国啊、南韩啊、咁环保团体嘅抗议啦，系嘛？咁啊呢啲咁嘅人咧就抗议咧，就然后放风声啦。就話嗰啲日本海產千祈唔好食啦，係嘛？咁咧呢啲咁樣樣嘅喺個空氣嗰度嚇，即係呂優勞薇模式啊，嗰、那個咁嘅量度嘅標準，會唔會將呢啲人刮咗一巴咧？你自己啊，唔該你睇翻清楚，擘大對眼啊！你自己個空氣輻射多過東京，啱唔啱啊？ 冇錯， 佢掟啲廢水落嚟，日本咧排斥呢啲。福島的廢水咧，係隔離有國際原子能機構咧，係簽曬字嘅。日本是一個文明國家嚟，我不相信咧，佢係會咁樣將啲嘢喺四圍倒嘅。同埋啲水流沖下沖下會累到自己嘅海產。 而且佢靠海產為生。 韓國呢啲就非常之情緒化嘅，係咪？咁中國咧，我諗都有一個政治目的嘅，係嘛？ 係咁，所以 有人話福島呢啲海產唔好食啊咩嘢？你唔食咪唔食咯，你唔食有人食啊！即係當期嗰度買啲嘢啊，係嘛？夠話日本啲貨尾啦，係嘛？又話過曬呢、這個，有啲又話過咗呢個保用期啊咩嘢？咁又點咧？吹咩？ 咪照样开分店， 照样开分店，里面人山人海，咁点咧？ 又话 Covid， 又话疫症， 点解样样嘢都要将呢啲咁嘅政治啊扯入去咧？系嘛？我想问你啊，咁啊，呂優勞薇呢一只咁嘅度空气嘅呢个辐射，点解香港嗰个空气嘅辐射量系高过呢、這个东京啦、 啊？咁其实我哋睇香港又真系解释得容易清楚嘅，即 系空气污染。 应该唔系，主要原因系因为香港地理问题，我哋系即系花岗岩地带，其实我哋系山多石山。因为即系好多时候大家都知咧，就系辐射除咗喺核变出嚟之外咧，辐射本身系呢个社会呢、這个世界嘅物质之一嚟嘅、尤其是地底嘅物质系好多辐射。咁我哋系 花岗岩会分泌呢、這个释放呢个辐射。 花岗岩入边含有一啲可能放射性嘅物质。比较多，而我哋成个城市建筑系一个花岗岩石山上面咁制嘅，咁所以我哋个度出嚟嘅辐射高过东京市区系好合理，东京一个平坦嘅平原，咁所以呢个系好合理嘅。 咁行山嘅人士，尤其系攀石啊，对脚成日踩住啲花岗岩，会唔会长期吸纳？ 系 呢个辐射个风险， 咁梗系冇乜可能啦。除非你攀落去嗰个系一个辐射山，又或者攀落去嗰支咁嘅辐射棒上面嘅啫。 好啦，咁北京嗰个唔系花岗岩啦，怪 呢一个就系个问题啦。就是香港你解释到，所以当即好多公布出嚟就话香港会出事嘅时候，好多地质学家好快解释，我哋系仲系安全嘅，而且我哋喺个石山上面冇计啦，咁就算啦，都咁多年咯，大家唔死咪变 X-Man 咯咁样。咁但系喂，北 京嗰個公佈出嚟，你又解釋唔到北京又係平原，跟住然後呢、這、一個即係東京又係平原，點解嗰個輻射高咁多呢？而且佢好彩啊，呂優教授係讀咗喺北京咗，廣東省有好多省嘅輻射好高嘅喎，亦都你見到之前有好多新聞出嚟就話懷疑有好多疑似輻射洩漏，但係隔離係冇任何嘅核電措施出嚟。那個原因就係我哋嘅煤炭，即係好多環保機構都成日講嘅，就係、是、我哋燒煤燒炭嘅時候，你唔好以為嗰啲燒煤燒炭咧係一個純粹有氣體出嚟，你嚿煤炭喺地底掘出嚟嘅，一啲唔乾淨或者佢一個唔合格嘅煤炭燒嘅時候咧，你係連啲放射性物質都燒埋出嚟，所以導致到其中當其時亦都冇人知道真正嗰個北京嗰個點解輻射量咁高啦，尤其是你試下冬天度咧係特別高嘅。其中有啲解釋嘅說法呢，就話因為其實係附近燒緊一啲唔良好嘅煤炭，導致到嗰個城市唔好。咁又或者喺其他一啲廣東省嘅城市等等底下呢，係負責運啊、儲存啊呢啲煤炭呢，導致到個輻射量好高。咁但係呢一啲種種嘅數據呢，其實你發覺好簡單㗎。你有一個自由嘅社會，有一個記者行出嚟攞一個咁嘅探測器度完，你度到高咗嘅，你咪問政府解釋咯。最多政府唔信，咪揾個化驗師再度啫嘛。咁但係而家就係我哋將所有數據封曬出嚟。我而家喺香港度咁啊，或者大家喺香港度就應該未犯國安法。但係我又唔知道你攞住呢部機喺台山度嘅時候咧，會唔會有任何嘅問題出現？所以呢個都真係一個 度咗冇問題，你喺個網絡嗰度發布可能有問題。 咁啊，大佬， 好似呂優魯薇教授咁，其實佢發布。佢手上面個數據係一個事實，係咪？ 嗯。 咁佢發布咧係要你解釋啫。 嗯。 要你解釋咧，即係想一個公眾安心咧。佢係一個記者嘅天職嚟，佢有咩問題？ 嗯。咁而且佢都未必係俾個肯定出嚟。你知佢當其時做嗰間都唔係一間西方媒體啊，係鳳凰台啊嘛。咁佢寫稿都寫得好嚴謹嘅啦，一定同佢講，我哋咁樣度，不過好粗淺嘅。咁我哋都想知政府點解釋，係成篇新聞掹咗落。 咁你政府可以有一個核能物理學家話呢一種量度咧，唔係好專業啊。嗱，或者我根據我哋嗰個數據啊，咁，你可以有你嘅説法嘅。咁點解要將佢個報導撤咗落嚟？ 所以其實就連解釋都唔解釋。當然有個好簡單嘅說法就係佢費事答你，不如寧願佢可以掹走你就掹走你啦。但係面對住呢一啲事件嘅時候，尤其是你睇翻當年切爾諾貝爾事件出事嘅時候， 都話冇事， 都話冇事。你睇蘇聯境內烏克蘭附近嗰啲，個個都話冇事，幾乎當其時係搞緊呢個 parade， 搞緊遊學，好多後生仔喺切爾諾貝爾出事之後。隔離好近嘅城市基輔市咧，仲係有花車巡遊，仲係冇取消嘅。咁你諗下當其時嘅情況係幾危險？直至到啲輻射雲去到法國，然後就發覺話點解突然間多咗咁多輻射？法國打翻電話俾蘇聯，先知道原來切爾諾貝爾爆咗嘅。所以你諗下成件事，如果冇咗自由嘅媒體，爭幾遠？ 所以講到尾都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係咪？咁啊！但系而家即系有網絡啊，係嘛？我哋睇呢個網絡，不排除有啲惡作劇啊，咁樣即係你唔知信邊家噶，係咪？ 咁但係你即係通常大家理解就係你一家信唔過，咪揾十家。 只能夠咧就咁樣，因為如果你話法馬通係嗰度嘅三成嘅股東，相信嗰個協議嘅時候咧，有一個最尾嗰、那個核實權啊，同埋發布權。咁咧原來咧三成股東咧。是冇權咧，係叫個核電廠咧停開嘅。係咪？ 咁而 家你要問翻香港嘅報紙，就要問翻，要同法馬通做翻個專訪。就係你覺唔覺得呢個廣東呢、這個台山嗰度，佢將嗰個標準咧定高咗，你覺唔覺得係危險先？或者你接唔接受先？ 係，或者調翻轉就係，如果佢接受嘅， 咪呢個係咪一個國際標準先？ 同埋調翻轉就係、是，咁係咪原本你原初個標準唔係國際標準先？你定到咁低？ 如果我諗法馬通覺得開心嘅，好 happy 嘅，就而家唔會向美國嗰度求救啦。又先俾 CNN 知道咗啦，然後踢爆出嚟啦，係咪啊？ 係，同埋佢向美國政府求救，佢都唔會 CNN 咁快踢爆啦。好多人都知道，喂 CNN， 你估收到爆料嗰、那個爆料人係邊個啫？分分鐘咪又係法馬通自己，咁當然冇人證實到啦。 咁所以而家如果係。法馬通唔感到焦慮，佢使咩走去問美國嗰度求救咧？ 系咪？ 咁所以其实呢个嘢，但系亦都要帮泛马通讲一讲咧，提高个标准唔关泛马通事嘅，好有机会佢已经过晒公司业内标准，即系我个公司嗰个员工守则，佢就爆晒噶啦。不过出去望翻出边，咦，原来政府嗰个标准提高咗，咁佢先至开始要问嗰个问题，就问喂，点解随便可以提高个标准咧？佢未必同意嗰个标准添，咁所以先至向外边求救。但个问题就系问我哋有冇人质疑过，又或者有冇人方法去问到，咦，点解中国政府提早嗰个标准？ 所以一张报纸或者一间电视台，佢嗰个托手个新闻嘅专业嘅天职就应该喺呢度发挥。系咪？ 系， 即系咩？我哋听呢啲传媒咧，成日讲咩侦查报道啊，讲咗成廿几年，好似好威咁。咁你嘅呢件咁嘅事咧，就而家出咗48小时，到而家未见有任何嘅侦查报道。 但系你都唔好无谓玩啲记者啦，去台山做侦查报道， 唔系未必个人要去台山嘅。咁你可以问法国法马通噶嘛？ 系 嘛？法马通总部喺巴黎噶嘛？系咪？咁法马通亦都可能有工作人员、亲戚啊住喺香港噶嘛？系咪？你当然唔好问嗰边，你梗系问法马通嗰、那个。啊！佢係裝成副計落去嗰間嘢，佢講嘅嘢係最權威嘅咧，應該係咪啊？ 係 啊！好啦，廣告翻嚟咗。 人傑地靈，光明頂。多少天下事，盡付笑談中。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當然到目前為止看不到有什麼要憂慮的理由，因為即特區政府、台山國、電廠那邊都說現在是沒有事的、那你就循著這個愛國愛港的方面來說，我想都你傾向於都相信的，那你就拿著那些鴨寮街的那些山寨貨就去度，那你又可以度到什麼呢？即現在你是沒有人做得到的，確實 是。還有調回轉這樣說，現在哪怕 就算林鄭你未必知道，你記得啦，沙士期間這個出名叫雞真的衛生署長問這個廣東省衛生廳攞料都不得要領啦，啱唔啱啊？ 喂，咁你唔好話當其時啦，你淨係今次 Covid 啊，當其時一開始香港政府都有問武漢問題，喂，武漢呢方面你有冇事啊？武漢冇事。如果大家我唔知佢有冇 delete 到個 post 啊，當其時香港前呢個衛食物環境衛生署政治助理，我忘記咗個女士叫咩名，即係幫高永文助選嗰位，好。似佢咪即系你肯喺武汉出事嗰个星期，佢自己搭咗高铁去武汉，影咗张相，仲要即系有个姿势咁话出嚟听。喂，武汉冇事啊，你哋成班人唔好造谣啦。你自己上翻佢个 Facebook 睇翻佢当其时喺武汉嗰张相。我今日见到我真系有啲担心，你嗰阵时咁勇去咗武汉。咁但系你谂下，佢哋去到亦都同当地嘅卫生组织发觉，喂，睇唔到有好强嘅传染病、啊。 你讲呢句又啱啦，即叫睇唔到。 系啊， 阿林郑咧就喺个记者。社会星期二就话，呢、這个国安法植入呢个电检处咧，佢睇唔到咧系会影响到香港电影嘅创作自由。 系 呢个叫睇唔到啦，呢、這个好关键 啊！喂，系啊，我睇唔到就真系睇唔到啦。移民数字，我哋一全香港人都感受到。喂，我哋都身边好多人有移民潮、 啊，我都睇唔到啊。 系啊，系啦、啊，佢话喂，我哋啲数字啊反映唔到香港有个好强烈嘅移民潮、啊。我哋好多老师啊， 所以张文，所以你话啊，呢个政治助理叫咩名？ 我都忘记咗个政治助理叫咩名啦。 咪睇下啲边啲热心人起翻嗰、那个嗰阵时嗰张系咪真？有张咁嘅相， 有，因为当其时我仲 走去武汉，仲俾个 V 字手势话冇嘢。 系啊，因为当其时就系香港好多，即系2019年嘅黄丝带就已经话，喂唔系、哦，武汉话有新沙士出嚟、哦， 即系别有用心啊！ 系啊，别有用心，跟住佢话，我哋要释除呢啲疑虑。点知就佢啱啱佢话佢公干就去过武汉，就喺武汉嘅时候咁啱就有一张即时嘅相片出嚟，话我喺武汉啦、啊。 都冇事啊，吓唔觉得你有啲咩呢啲咁样嘅大部分人话要咳啊，要打黐啊，冇啊。咁啊，当然其实我都好庆幸啦，即系嗰位政治助理冇去到呢一个嘅即系华南海鲜市场啦，佢净喺武汉车站影一影。如果唔系，我相信佢今时今日都非常之担心，即系都叫避过咗一劫。 希望佢今日仲在生啦， 仲喺度， 应该在生嘅， 应该仲喺度。 在生咁可以有记者，喂都两年啦，喎，可以记者问下佢噶嘛？我揸住喺 Facebook， 喂，你而家个心情啊，同嗰阵时系咪一样啊？ 系，咦系啊，啲人网友揾咗出嚟，陈海欣， 边个嚟啊？ 诶，其中一位 真系有幅咁嘅相。 系，你可以揾，我记得我就 cap 咗图，我唔知佢会唔会点翻自己 Facebook 啊？ 如果有咁嘅记录嘅话，你觉得咧？即系呢啲资讯是否可信同埋令你放心 嘅？唔系嗱，你谂下佢系咁啦。广州嘅时候，我哋有听过有两个市民讲相信政府唔使惊啊嘛。咁你谂下，其实系好多事情系令大家发生咗咧，都知道就系政府，哪怕系香港特区政府咧，未必攞到第一身资讯。咁其实我真系成日都要问嘅，喂，我哋即系大家都叫同胞啊，咁我哋可唔可以攞个坚啲嘅资讯翻嚟咧？如果都唔得嘅话咧，其实你真系要开。开放市民俾我哋去度嘅，尤其是度都好咧，有啲数据真系滞后嘅，辐射数据、移民数据或者经济数据， 或者病毒的， 或者病毒嘅感染程度，你系病咗我先知有病毒，你系走咗我先知你有移民，你系辐射中咗我先度到高辐射， 死咗我先知你咧，系真系中咗招。 系啊，所以当阿特首讲话佢睇唔到、度唔到、睇唔到有数字，系好合理嘅。但系你当你睇到嘅时候先出事，咁我又真系唔知赖得边个啊？即系咦，你中咗辐射，我先知啊！原来高辐射，或者我哋香港开始有感染者要 lock down 嘅时候，先话系啊，嗰度原来系有曾几何时有高嘅感染，我而家终于知道啦吓。咁你又于事何补咧？ 咁或者事后你开个记者会啊？呢、這个咧政府咧系承认咧喺呢个过程咧系有啲不足吓，同埋有改善嘅空间。但系而家咧唔系话指控边个嘅时候。我哋亡羊补牢咧，就一定会咧加紧努力咧，就应付好呢个疫情嘅，请大家市民咧系俾啲耐性同继续支持政府吓，唔好听呢啲咧一少数咧嗰啲咁嘅杂音啊喺度干扰。 同埋我哋要相信事实，相信证据。当个数字出咗嚟嘅时候，我哋先至先算啦。 好啦，咁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听晚十点。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明晚继续决战光明顶。